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阻抗，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黄昏流星群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 对上两集长的又没有收线，短的又没有收线，不知道怎样做。但是我希望我坚决呢可以做埋佢啦，因为现在今天呢就这个故事是长篇的。对大叔的爱，即是呢一个年轻女子对一个大叔的爱情，好感动的。咁我试下可唔可以讲得好啲啦。当然永恒的主角我是修哥。我是一个田径教练，训练过好多好出色的女子选手。而家个人好落魄，成日都喺度饮酒，每晚都要饮到好醉。好醉，田径的事已经不再关我事了。我有十几年没看过这些比赛，亦都没关心过，亦都不想知道。每一天做完散工之后就喝啤酒，有阵时同人家吵起上来大打出手，有阵在垃圾堆里面过，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今天突然间有两个旧同事上门找我，他们告诉我好想回去，因为他们发现了有两个女子的田径选手很厉害的。我赶了他们走，根本上一点动力都没有，因为最好的天才已经在16年被我破坏了，令到他没办法再前进。所以我从来都不再理田径场上的事，尤其5000公尺、10000公尺或者更远的半马拉松或者马拉松。今天做完散工走到一个学校操场，我见到一个女仔16、17岁，她一个人在拼命地跑，没有穿运动衫，穿着一对普通的波鞋在不停地跑。我望住，不停地望住他跑步的姿势很吸引我。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跑起上来好像他这样，根本上就是一阵风。他不停地跑，我不停地望住，坐在那里望了一个钟，跟着他很累地停下。我走过去，你读这间中学的？不是啊。咁你做咩喺度跑？我唔开心，我唔开心我就跑㗎喇。你叫咩名？我冇乜必要话你知㗎。大叔，行开啦。佢走咗，我人觉得好失落。我唔知点解突然间我觉得我应该做返一个教练嘅事情。回到屋企楼下间铺头仔，通常我一进去佢就攞罐啤酒出入嚟俾我㗎喇。我就去食饭，佢依然一样攞罐啤酒俾我。我唔要，我要杯茶。嘩，专升呀，收哥，係呀，我真係要杯茶。我有十几年冇用啤酒送饭㗎喇。今日破例 饮咗杯茶。我住呢个地方好细嘅啫，能够跑步得两三个球场，我相信我仅有机会见到佢。呢两日放咗工或者午休嘅时候，我都喺球场度望，因为佢同我讲过，佢唔系读紧书，卒之俾我再撞到佢。佢喺间便利店出边煲紧烟，我一手抢咗佢支烟，将支烟抌咗。呢支烟会破坏咗你嘅田径之路。乜嘢田径之路啊？走鬼，你咪一样，系咪啊？我跑系为咗我开心嘅，田径关我咩事啫？我请你食饭好唔好？好啊，难得有人请食饭，唔系今餐我都唔知点过。我哋一齐去咗间茶餐厅度食饭，我点咗一个鸭腿汤饭。佢话佢食唔到啲乜嘢，叫咗个乌冬。两个人食完之后，我望住佢，我话你离家出走？唔系啊，咁你爸爸呢？同你一样走鬼啊嘛，早几年饮醉酒被车撞死咗咯。咁你阿妈呢？我阿妈打份工，咪同佢老细搭上咗咯，成日走嚟望住我，唉，对眼系咁喺度唔眨，费事翻啲咁嘅家庭。咁点啊？我每一次翻去都要个男人走咗我先翻去，我好讨厌佢，又肥又臭。你叫咩名啊？政治。我唔想埋没咗你嘅田径，不如咁啦，我带你去我以前做嘢嘅地方，佢哋系专发掘咧一啲田径跑手嘅，你跟我去啦，跟你去都得，但你应承我一件事，我好憎人饮酒，好，我戒。自此之后，我冇再饮啤酒咯。喺跟住我去到我以前培养田径选手嘅地方，叫晒啲旧同事出嚟，啲旧同事好诧异，见到我剃晒须，因为我之前好老道，我剪咗个好短嘅头发，睇落去好清爽。有个旧嘅女同事叫 Janice 嘅，佢都话我几靓仔，都应该系嘅，好似后生咗十年咁。喂，你睇下郑智跑啊，佢好能够跑。我是为他而回来的。我看看，多知静子换了一对很合身的波鞋，跑鞋应该这么说，跑起上来，全部人擘大个口，不是他跑得有几快，而是他跑的跑姿虽然不是很正确，但是你感受到他跑步那种喜悦，很开心，好似阵风咁一路向前走。跟住我同佢计时，同香港纪录仲要快咗两秒，係800公尺。唔係啩，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就已经比香港纪录快。我话係大家都打冷震，同佢签约住宿舍，安排佢入学。入咗学之后，佢每一日都黐住我，系咁喺度跑。今日有位女士嚟探访我，嗰位女士好耐冇见佢，我亦都系因为佢冇再做教练，卡埋同我打招呼。哇，你瘦咗喎！我说是啊，老了至真，你都是啊，肥了很多。是啊，没跑步之后肥了。我听说你呢找到一个很厉害的长跑运动选手，未知，但是中长距离应该没问题的。我想来采访你行不行？下个礼拜啦， 同你约个时间，而家做紧乜嘢？久不久喺电视台见到你，系啊，而家逢系喺啲杂志社啊，同埋喺电视台、电台嗰度咧，做一啲评论员咯，专评论赛跑啊、职业赛咁咯。点啊？生活好嘛？好，分开咗十几年，大家都要叫生活啦。听讲你同你老婆离咗婚，佢话系啊，自此之后我就离咗婚，发生咗件事。咁你呢？依然单身。佢望住喺度笑，望住喺度笑。佢叫阿红，系我曾经认为一世人培养得最出色嘅跑手，但系我同佢发生咗呢个教练同埋选手嘅恋爱，俾人揭发咗我婚外情。喺呢段时间我走咗，佢都放弃咗佢跑步。我十几年冇见，我见到佢好开心，依然好挂住佢。但系我已经一个过气咗嘅人嚟噶啦。佢走咗，翻到见到静子，静子继续喺度练跑，真系好吸引人。点解会咁样？跑五百，唔系跑八百，千五一公里，每一样都要顺利完成。成个体育学院好开心，点解我哋会有一个咁嘅选手？如果能够冲奥运金牌都不是梦，唔再系亚洲纪录，唔再系香港，系全世界。大家好雀跃，当然啦，佢一个牛脾气，静止，除咗每日黐住我之外，佢同其他选手全部都冇办法合群嘅。今日我哋有啲两万公尺嘅户外赛，咁我四个选手每人跑五千，佢跑第三棒，佢跑跑下好快好快，头嗰两棒输咗少少嘅，佢都追得上。跑到终于后尾就嚟接棒嗰段时间，佢停咗喺度，慢慢行，系咪只脚受伤？我唔知道，我赶紧走落去，我唔能够掂佢，一掂佢就会被抽出。我问佢你有咩事？冇，我想睇你紧唔紧张我。跟住佢望住我笑，跟住佢一步跑，将落后嘅呢两分钟完全追翻上嚟。得知我哋赢咗冠军，仲打破埋纪录，当然就系净止一个人嘅功劳，其他三个好妒忌，甚至同佢嘈交。佢话你哋唔能够将佢变成一个特殊分子，佢应该同我哋一齐集训，一齐胜嘅。咁我哋都觉得，因为佢似一个天才，如果系咁样嘅话，佢同佢一齐受训，可能会俾到其他嘅学员有个压力喺度嘅，但系。既然全部嘅学员都系咁，冇办法，唯有俾佢哋一齐住。今晚我走去揾静子，入咗间房，同佢讲咗呢个消息。静子望一望我，我讲完，我想转身走，跟住佢嗌住我：修哥，锡我面珠一啖啦 ，goodbye kiss。我觉得。好似个老豆同个女一样，因为佢今年得十七岁，走埋轻轻食咗佢一啖，然后离开咗房间。其实我好怕，好怕变翻十六年前一模一样。听日一开始跑嘅时候，静子着佢嘅波鞋，佢发现到有粒禁冰喺度，佢真系同我讲。我话呢件事唔好搞大，我慢慢处理。好啊，夜晚嘅时候系威系细，你心嚟嘅，啲衫你洗，呢个系我哋呢度嘅习惯。其中有一个社员将啲衫俾低静子，静子揸住唔出声。到饭后嘅时候冲入去宿舍，佢知道边个系老大，掟啲衫入去。我话俾你听，我系唔会同你洗衫嘅。俾我知道呢粒禁钉边个喺我鞋度，我系唔会放过佢嘅。 跟住靜止離開咗。呢件事我知道咗厲害，唔軟弱，唔投訴，用自己嘅方法去解決一啲事，任性得嚟，其實相當有吉事。繼續培訓，阿紅走嚟揾我嘅次數越來越多，亦都訪問咗佢。阿紅今晚約我喺一間酒店房裏面傾偈，佢話唔想俾我人聽到我同佢講乜嘢。兩個坐低咗，開咗支紅酒喺度飲。佢話你覺得靜止係點？佢話我未見過一個女仔嗰個跑步天賦俾佢咁厲害，咁即係令人哋因為佢，我先至覺得我要做翻教練。我做教練嘅義務就係唔能夠令到一個咁出色嘅天才選手就咁默默無聞咁埋沒咗，所以我先至再做翻呢份工，再出翻嚟。我唔係想得到啲乜嘢，但係我唔覺得呢個世界有啲人係需要有人扶佢一把嘅。係啊，我都覺得。但係會唔會好似我之前咁呢？我之前同你走得好近，我好愛你，我係為你而跑嘅。咁到最後尾分開都冇辦法。我話過去就過去咗㗎喇。靜止呢嘅報導呢多啲做專題，希望佢可以得到更加好嘅成績，好嗎？好，我答應你。我起身準備離開間房嘅時候，靜止我背後嗌我收哥，分開咗十幾年，你仲愛唔愛我？好自然咁樣答，愛，好愛，但係已經係以前嘅事啦。行咗出房門，我返到去，因為我都係住宿舍，靜止企喺個門口等我。我查過㗎喇，你同阿紅以前係咩關係，而家係咩關係？我話秀女呢啲嘢唔關你事嘅，你做好你自己嘅嘢，你而家心裏面望住田徑，好快就有公開賽，我同你報咗三項，盡力去跑，攞到奧運參賽資格。好，我答應你。卒之嚟到田徑場上，佢簡直就係超級巨星，三項都破香港紀錄，完成曬。落嚟嘅時候，我問佢：我同你報名參加奧運，你一定會拿到好成績嘅。我唔要，我要嘅係馬拉松。你未跑過嘅喎，我一定會喺馬拉松嗰度得到冠軍。你信我啦，收哥。因為呢，我越來越喜歡跑，我唔想我停落嚟，你就咁俾我跑得啦。成個體委開會決定咗，因為從來未見過有一個咁能跑嘅女人，我哋朝呢個方向俾佢跑。佢越來越厲害，其他嘅組員、其他嘅成員睇到，之前欺負佢嗰啲已經話：我哋根本上唔係同一個層次。即使我哋望住佢跑，都係一種享受，都係一種幸福，因為難以想像。呢個就係靜止。阿紅今日走嚟揾我，咁我同佢講：我哋聽日去集訓。我都去啊！啊，隨隊專訪，哦好啊， 去到嘅时候，阿红走入我间房間，揽住我，我哋亲吻。其实我真系好爱阿红。喺呢个时候，静止敲门入嚟，我哋开门。静止又讲：阿红，我要同你争下首歌。阿红喺度笑，你而家同我十几年前系冇分别嘅。我嗰阵时跑步系为咗收歌而跑，我唔系为咗奖牌，唔系为咗我自己中意跑步。你问下你而家，问下你自己，你系为乜嘢而跑？阿红唔出声，静止亦都唔出声。阿修哥话：系。我仲是好爱阿红。如果你认为你爱我，或者要我好爱你，同你一起的话，然后你先继续跑步，这个观念是不啱。我情愿失去你这位选手，直到你想通想明白。如果不是没必要。我们今晚睡地下榻榻米，阿红决定喺度瞓，静止都决定喺度瞓，我瞓中间，两个女人喺我侧边。阿红话：唔知点解咧，我哋三个人一齐喺度瞓，我觉得好似好舒服嘅感觉。阿静止话：系啊，我都觉得个心好安定，唔知点解。但是其实我是很尴尬的。第二早集训开始，一个礼拜后集训完，我见到我静止在这一个礼拜的集训突飞猛进，他已经破了亚洲的纪录了，他的马拉松去到一个境地的时候，我哋好有信心，佢会为我哋香港攞到奥运田径第一面金牌马拉松。全世界嘅灯光都喺佢度，我做教练嘅好开心。今日做完晒嘅时候，阿红仔嚟搵我，听日就出发参加奥运。今晚饮咗杯啤酒，突然间我胃好痛，好痛。其实我胃痛好耐噶啦，但系今日特别痛，忍唔住个人跌低咗，送咗医院。成个体育学院嘅人，包括学员、静止、阿红喺我身边。阿静止话：睇情形，你唔能够同我一齐出发，你放心。我一定会睇到你的。你唔喺我身边，我冇乜信心。你都放心，我喺电视机度一样会望到你。第二日，静止如期出发，我喺医院，竟然见到阿红。阿红望住我，我陪你。你唔系应该一齐出发嘅咩？你系报道员，你系。呢度嘅主播点解你会喺度？我迟咗㗎喇，寻晚我漏夜迟咗搵人顶我。我唔係胃溃疡。係你唔係胃溃疡。我係癌症。係你係癌症。胃癌。而家医生化验緊，盡快出报告。佢话呢个手术唔似得。好快脆两日嘅报告出咗，静止每一日都打长途电话返嚟 ,WhatsApp 问我点，阿红同我答咗佢冇嘅胃溃疡，做手术好快脆，一定睇住你嚟跑。卒之我做完手术出嚟个人好虚弱， 个医生同我讲，你个胃已经切除咗啦，即系可以食一啲流质食物。你个肝、你个胰脏都已经扩散晒噶啦。阿红喺侧边听到问医生有几耐，可能系一日，可能系两日，可能系一年，我哋唔知道。我喺度笑，我其实一啲失望都冇，因为我人生最后尾两件事我都完成咗。第一件，我就红喺翻埋一齐；第二件，亦都我无上嘅光明，因为我拥有静止一个田径天才。今日静止嘅马拉松决赛。阿红将我扶正咗，喺张床度望住大电视，但我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我见到静止开始起跑，但系我应该睇唔到佢攞金牌啦。阿红望住死去咗嘅阿修哥，佢捉住佢手，望住电视机嘅画面，一路讲解，一路讲解静止嘅状况，跑成点，而静止一路跑，去到差唔多接近三分二嘅时候，前面有一道好斜嘅斜坡，静止唔知道点样可以跨过呢个难关，同埋步速系点。他心里面是这样在喊，大叔修哥你在不在，我应该怎样跑过这个斜坡，大叔你告诉我。突然间静止听到把声，你应该的步速是怎样，过了两公里之后开始落坡的时候，你步速应该向不停提出意见。在这个时候静止得到他最大的解惑的名师告诉他，他这段下半场的马拉松应该怎样跑。很顺利到走入最后阶段的时候，跑离差不多有六七百公尺第二名，冲过去，全世界镜头望住佢，佢只喺度大声嗌：修哥，大叔，不停咁喺度嗌。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